我的手一同前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。 您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梨园金曲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颜慧珠演唱的京剧《西施》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慢板。 再请听一段二黄导版《回龙转慢板》。